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皇家祭祀的神坛，高大巍峨的宫殿，碧波荡漾的西苑三海，几经修复的东苑南宫，在这座红墙黄瓦的背后，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尘封百年的皇城往事第六集。咱们先来看看这宝座。这宝座呢，又被叫成宝椅，既然是专门给皇上坐的，肯定不能和普通人家的椅子一样。皇上坐的宝座非常的宽大，咱都熟悉，在故宫的太和殿里，那把精美绝伦的皇帝宝座，那可不是一个小物件。相传最早的宝座来源于佛教，据一些经书里边记载，说佛涅槃的时候，自有七宝床从地而出，所以好多学者就认为这个七宝床就是后来类似宝座之类的座具。打宋朝开始，随着皇权不断加强，对于皇上的恭敬心可就不单单体现在您当着皇上的时候了。这话怎么讲呢？咱举个例子，那会儿但凡是皇上坐过的御座统称为宝座，所以即便皇上不在的时候，只要他这把宝座在，就如同面见皇上一样，必须得恭敬。明史里边曾经记载过这么一段事儿，说是万历皇上刚刚登基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官员就曾经提过意见，说这宝座那是皇上坐的，这旁边总是站着一个小太监，就说您是负责伺候皇上的，可是您这样的身份站在宝座旁边，就等于有损皇权，大不敬啊。您听听，站在旁边都不行了。到了清朝更离谱了，打扫卫生的小太监手里拿着扫帚，根本不能从这宝座正前方经过，要不然您把这扫帚放下，心里头还得默念皇上万岁，恭恭敬敬的打前面走过去，要不然呢，您的笤帚不能离手，您就只能拿着笤帚由打宝座后头绕过去。所以这宝座就如同皇上，您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时候都得怀着一颗恭敬之心。皇上不是一个木头人啊，每天他除了坐在太和殿上面见群臣，其他时间也会到处溜达。这么一来，这皇上总得有地方坐吧。 朋友之间相互串门，顶多也就是提前打扫卫生，没听说今天张三来串门，咱得专门给他准备一把椅子。可是皇上不一样啊，那是龙体啊，一般的椅子配不上他坐，所以只要是所到之处都得专门为他提前准备，而且这档次还不能低了，得跟这宝座二字相匹配。打个比方，皇上去臣子家串门，这大臣可不能怠慢，这宝座必须得摆在正厅，而且皇上走了以后，这椅子您得用黄绸子给罩起来，然后藏在密室。您想想，皇上亲自串门这事儿虽然有，可是几率不大呀，您家祖上能碰到一回，这椅子就成宝贝了。早先咱说老北京老字号的时候啊，曾经提过前门外都一处，那儿就供奉过乾隆曾经坐过的龙椅。当然了，那次乾隆纯属偶然进去吃饭，所以人家店主啊根本没想到他能是皇上。等乾隆派人御赐匾额之后，这才恍然大悟，赶紧把那天晚上乾隆坐过的椅子拿黄绸子给罩起来，放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供着。可以说那把早先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椅子，就因为乾隆的光临，一下成了都一处的镇店之宝了。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宝座都跟太和殿那把规格一样，其实不同的地方这宝座也有不同的规格。打个比方，在这后宫里边的宝座就不如太和殿那把看起来大气，臣子家的宝座也不会那么夸张。这么看重这张宝座，主要就是想体现对皇上的尊敬和对皇权的维护。咱单拿皇城艺术馆里展出的这个宝座来说，无论是体积还是奢华程度，那都是远不及太和殿那把。这把宝座是清朝中期的老物件，因为没有确切记载，所以专家只能是推断这把椅子应该出自后宫。说起为什么专挑这把椅子来展出，人家专家给出两个字：精美。这把宝座不大，是五平式的。这所谓的五平式呢，简单来说就是椅子靠背竖着分成五块，靠背中间和扶手两边都镶嵌着珐琅片，整张宝座由紫檀木雕刻而成，边缘之处还透雕着螭虎纹。这螭虎啊，是传说中的龙子之一，代表着力量、权势和王者风范。咱这没画面，所以呢总结起来，这把椅子做工精良又不失皇家的霸气，让人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做的。既然是皇上用的，这里头的学问可就多了去了，不光是宝座的规格和雕刻手艺有门道，就连这摆放的位置也透着学问。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您没听说过皇上宝座放在哪个大殿门口的吧，也没听说过哪把宝座摆的犄角旮旯，所以说这皇上的宝座放在哪儿也是有学问的。既然是皇上坐的，那就得坐在最显眼最中间的位置，所以您看甭管是太和殿还是后宫里皇上坐的地方，那都是整间屋子的正中间，代表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再有，同样是这个道理，您就能琢磨出来，这宝座从来不会一对儿一对儿的坐。别看款式花样多，但是再好就坐这一把。古时候都以南面为尊，为了能够体现这皇家君临天下的威严，这宝座的摆放位置一般都是坐北朝南的。不过您说这紫禁城里房子那么多，皇上要去的地方难道都能满足他这宝座的要求吗？就没有别的朝向吗？您还真说着了，在紫禁城里还真有其他朝向摆放的宝座。 朝同治年间，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为实行垂帘听政，就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摆放了两个座位，前边是同治皇帝坐的宝座，后边是慈禧和慈安俩人坐的，中间拉着一个黄色的帷幔，这样也不耽误他们俩听听外边大臣说话。东暖阁的门朝西开，所以这两把宝座只能是迎门而放，成了坐东朝西的朝向。不过那个年月，我想这两个太后看中的不是宝座朝向的问题，这宝座就是坐下朝上，坐上朝下，他俩也高兴。同治虽然坐在前边，可是这大权却掌握在他们二位手里。同治这双簧表演一演将近12年，直到亲政才离开了这个宝座。可谁成想才4年刚过，这个双簧表演者又换人了，换成光绪了。而坐在光绪后边偷着乐的也成了慈禧一个人了。这张坐东朝西的宝座又一次成为了政治中心。和这个东暖阁的宝座比起来，另外一处坐南朝北的宝座可就少了几分政治阴谋，而多了几分家庭的温暖。在紫禁城里，慈宁宫那是专门为太后居住的地方。中国古代向来都是以孝为先，所以别看皇上是一国之君，可到了太后这儿，他就是一晚辈了。屋里边虽然也放着宝座，可这朝南的方向皇上就得让给太后坐，所以在慈宁宫的宝座是坐南朝北的方向。在故宫博物院里，这种类似宝座的藏品大概才有30来件，除了太和殿的那把金漆宝座是明朝的以外，剩下的基本都是清朝的。不过对于这把明朝的宝座能够放在太和殿展出，那也是几经周折。据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说，清朝时期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太和殿里摆放的宝座很有可能是沿用的明代遗物。专家之所以这么说也不是毫无根据。据说康熙年间皇上曾经下令重修太和殿，而这把明朝的宝座经过一番修整也重新上岗了。这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一幅康熙皇帝的朝服像。这张画像里边康熙所坐的那把宝座就是明朝的这把，所以自打康熙开始，这把宝座便一直安放在太和殿，之后的历代皇上也没有再把它换掉。不过这事儿说来也逗，清朝的皇上虽然没打算把它换掉，可到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动起心思了。袁世凯想恢复帝制，就琢磨着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眼瞅着自己这洪宪王朝马上就要载入史册了，袁世凯这叫一高兴啊，这股子重新打鼓另开张的劲头都快让他睡不着觉了。既然是新王朝，总得有个新面貌啊，他可不想换汤不换药，于是对太和殿来了一个重新装修，就连那把宝座他也想给换了。那会儿西洋家具都已经进中国了，袁世凯也是赶时髦的主，为了能让这个显示皇权的道具不同凡响，袁世凯特意让人给他赶制了一把颇具西洋风格的高背大椅。这个宝座呀背很高，可这座面呢很低，这原因是什么呢？您可以看看这袁世凯的照片，这人呢腿短，所以为了能让俩腿着地坐着威风，特意让人这么设计的。这椅背上啊还用白绸子绣了一个袁世凯自己设计的中华帝国的国徽。这椅子一出炉，袁世凯怎么看怎么高兴。不过呀，这也就是他看着高兴，因为这把椅子制作周期短，所以甭管是材料还是工艺不是一般的糙，特别是椅子背上绣的那国徽，这时间一长这白绸子全都裂了。这时候大伙才发现，感情这里头塞的全是干稻草。1947年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决定要保留太和殿清代原状，所以就打算把袁世凯的宝座挪走换成明朝那把。 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这把明代的椅子让袁世凯塞哪儿去了呢？工作人员寻找了十多年，终于在一间存放破旧家具和木料的库房里头把这宝座发现了，经过修复重新摆放到太和殿，以供游人参观。咱们刚才也介绍了，皇上的宝座一般都会在房间的正中间，但是在太和殿的这把宝座却并不是中心地带，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呢还得从这袁世凯身上找。话说在1915年，袁世凯打算复辟帝制，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就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这袁世凯就发现了他这把宝座上边挂着一个轩辕镜。其实以往这轩辕镜的下边应该正好是宝座的位置，而这轩辕镜之所以挂在这儿，也有一个寓意。据说这个轩辕镜啊，它下边的龙嘴里边衔着一个圆球，它可以分辨真假天子。袁世凯心虚啊，老是担心这轩辕镜一照他就能照出他不是真天子，回头这圆球掉下来再把他砸死，所以就下令把这宝座往后挪2米。虽说后来换成了明朝那把椅子，可这位置啊却没挪回去。所以您要是细心观察，现如今这太和殿的轩辕镜下边不是正对宝座的，而是对的宝座的台阶。都说北京的中心在紫禁城，紫禁城的中心又在太和殿，而太和殿的中心就是皇上的宝座。让袁世凯这么一折腾，就连咱北京的中心都跟着往后挪了2米。皇上宝座在大家眼里头透着这么一股子神秘的劲头。其实去过太和殿的朋友不难发现，这宝座可不是孤零零的一个摆在那儿，在宝座周围还有很多御前陈设，不光衬托这宝座的威严，还有着一些吉祥的寓意。首先一个就是这太平有象。咱们都知道这大象产自于亚热带地区，古时候都是由打外国使团当做贡品给进贡来的。中国呢，也就是云南也产大象。这大象体型硕大，性情却非常的温柔，摆在宝座两边寓意着社会安定，政权稳固。另外一个更有意思了，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只要是有宝座的地方，肯定有一对像怪物一样的小东西摆放在宝座两边。这对小怪物名叫鹿端，是中国的一种神兽。据说这种神兽可以日行18000里，通晓四方语言，坐在皇上身边呢有点翻译官的意思。当然更重要的是啊，这鹿端是提醒皇上要做个明君，通晓天下事，做到四海归来，圣明治理天下。除了这两样，还会有一些香炉啊、仙鹤呀这样的陈设摆放在两边，衬托宝座更加威严。不过您别看这宝座这么华丽，可是坐起来啊却极其的难受。这会儿您准得问我说，你坐过吗？我呀真没坐过。但是您还记得早先那部电影吗？叫火烧圆明园。为了拍摄真实，故宫博物院特批，只要需要就可以直接坐在太和殿的真宝座上。这么一来啊，除了皇上，这演员也坐过宝座，人家有资格谈这感受。据说坐过这个宝座的人下来之后，除了赞叹这宝座多精美之外，就剩下遗憾了，太不舒服了。像太和殿这把宝座本来就像榻一样比较宽大，这宝座上还盘绕着13条金龙，那是摸不得碰不得。您说这坐起来靠也不得靠，扶也不得扶，能舒服吗？不过对于这些人的感受啊，人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倒是给出解释了。 早先的皇上也不傻，今天您坐这儿啊，知道不舒服，早先皇上也知道，不过人家那会儿啊是有道具的，三面都有垫子，屁股底下一个，两边扶手分别一个，所以说有了这些垫子那就软乎多了。皇城也好，紫禁城也罢，正是因为他们历经沧桑，才蕴含了如此之多的故事。这座神秘的宫殿和这层神秘的皇城，不光是留给我们的一座遗迹，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留下了中华文化。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都说冰糖